第八集，中奖。 那个，你有病吗？ 安里还是决定问了，毕竟错的是许少卿，老子也还一肚子火呢，万一老子得病了，哪儿还他妈管你是不是有事儿？电话那边静了半晌，好像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过了会儿才问：“ 什么？ 我是想问你是不是有病，就是那种……” 话要说出口，安里突然又纠结了。他想起见面第一次自己就说过那种明显带有群体偏见的话，搞得许很生气，他也有点后悔，他不太好意思直接说那些词了。 就是那种，哎，容易传染的病，比如感冒什么的。因为你刚才你没，哎呀，我怕感冒，对，我怕感冒，对，别的病也怕。 有 什么感冒？是感冒吧？阿曼，多重的感冒都行。 你第一天说我的那种病，我就有，我每天要吃好多药片呢。没什么，只要有钱，平时注意点安全就行。 可是我没钱呀！有病你还出来乱搞，你报复社会呢？ 那边陷入了漫长的沉默，他的沉默让安里更怒了。 我第一天果然没有骂错你，死机了，艾滋病你没人性。 你要死吗？ 你那么有钱，社会对你不薄，你怎么能仗着有钱反而去干这种丧良心的事儿？会有多少无辜受害者呀？ 你他妈 那谁，你不是人，我等着你，你杀了我得了。 替人背锅，入狱，离婚，小朵生病，找不到工作，失去了住所，身为一个男人却被男人伤，现在还因此得了治不好的病，这个人生有什么奔头？体验命运有多恶毒这件事儿，他应该已经毕业了。想到这一切，他终于崩溃了，可他无话可说，他一个可倾诉的人也没有，这个世界早就把他给抛弃了。他把手机扔到一边，趴到枕头上轻声压抑地哭泣。哭了一会儿，他又振作起来，拿起手机，想着趁着时间还不晚给前妻发个信息，说自己明天一早会去医院把钱给他送过去，结果发现手机显示正在通话，自己忘了挂电话，那人居然也忘了。他心里一阵揪疼，他心疼话费，于是他赶紧挂了。这时一个电话马上打了进来，是许的号码。安里一愣，恶声恶气地接了起来。 喂， 你是第一个受害者，我跟别人做的时候不这样，智障。 第二天上午，安里就到医院去，和大门口在前妻碰面。前妻看上去十分疲惫，双眼浮肿，头发也有点凌乱。 小云，辛苦你了。 还好。 周小云的声音也和外形一样疲惫。安里没再说什么，把10000块钱都交给了前妻。 先拿这些，把住院押金交了，然后回去补补觉。那我走了。 等等。你现在住哪儿呢？ 有地儿。 要不要？ 周小云知道安里把父母的老房子卖了，钱都给了他。这事儿他其实很难开口，因为两人已经离婚了，还是因为自己的问题，他不确定安里会不会答应，但他没法不问。 去我那住吧，虽然小，但是肯定比你现在住的地方好点，毕竟是个家。 不用了，我那挺好的。 你还怨我呢？我知道，但是你这样我不能不管，毕竟…… 不用管我，你管好小朵就行。我走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 老公，我只是想让你休息得好点儿，哪怕你当那是个出租屋呢，行不行？ 不要这样叫我了。 许少卿从 VIP 病房出来，坐电梯到了1层，他被迫在医院陪了一晚上，有些疲惫，心情也十分烦躁。 往门口走的时候，无意间看到个不算熟悉却也不好忘掉的身影。他晃了下神，再认真看过去，果然是那蠢货。他正在和一个女人拉扯，形容亲密。他来了点精神，摸了摸嘴唇，竟然走了过去。老婆，一个耳语声伴随着潮湿的热气。安里瞬间以为自己是受精神刺激太大导致幻听，后背窜起一阵寒毛雨。要不是青天白日，周围都是人，安里肯定能跳起来。他触电似的猛一回头， 是那个人渣，他怎么在这儿？来看他那个病吗？ 这么巧？ 嘘！ 安里情绪突然高昂，想跟这个家伙同归于尽，但他马上就想到周小云就在旁边，如果这个见不得人好的混蛋胡说点什么的话，他立刻咬着嘴把火压了下去，换上央求的面容看着许少卿。周小云看着许少卿不凡的气质相貌和笔挺的衣着，又看看安里，这人一看就是有钱人，和安里不像一个世界的人。 老公，你朋友？ 不太熟。 嗯，不太熟。穿着衣服的不熟。 安里气还没松完就抽了回去，恶狠狠地瞪着许少卿。周小云也许没听清，也许没听懂，抬了下眼睛。 什么？ 小云，我先走了，电话联系。 安里马上抢先跟周小云道别，以防许少卿再说出什么污染人神经的话。许少卿勾住他不让他动，然后把另一只手伸向周小云。 我叫许少卿，姓黄。 周小云。 你好。 放手，我还有事，我要走了。 你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除了我。 你不要。 看到安里神情极度紧张，一脸的哀求，甚至连眼角都湿润了，许少卿愣了一下，放了手。安里以竞走的姿势速度离开了周小云和许少卿，他不敢直接跑掉，那样显得有点太过异常了。不过他走到医院大门口，猛然顿住了脚步。 不对，我是想快点逃出来没错，但是把那两个人单独留在那儿算怎么回事啊？那个混蛋要是想搞点什么小阴谋，我走了不正好给他创造机会了吗？ 他猛地转身又要往回走，差点撞到后面的人身上。 看路。 安里看到他先是一呆，再是安心。 这个混蛋跟着出来了，那就没机会和周小云胡说八道了。不过他还跟着我干什么？ 你干嘛跟着我？ 既然都敢出来卖了，还怕老婆知道？怂货。 是前妻，我离婚了，你给我离他远点。 哦，不知是不是错觉，只有一个音节，安里也觉得许的口气好像突然轻松起来。 真的有这种看到别人倒霉就开心的人，果然符合他报复社会的人格特征。 你来这儿看病的吗？去吧，再见。 被传染上那种病，你好像挺淡定的。 你还有脸说？我不淡定能怎么办？我没钱没势又打不过你。我查那个病有空窗期，过段时间我会去检测，反正到时候如果我中了，就和你同归于尽。 不用测了，肯定中了。 许少卿说的平心静气，好像安里中的不过是个5块钱的彩票。安里鼻子一抽，差点哭了，但他不想老哭。他发现在许少卿面前，他总是得被弄哭，显得他太可悲了，显得这个 SB 有多了不起一样。于是他瞪着眼睛，用凌厉的眼神把眼泪给逼了回去。 那就等死吧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正在热播。